究竟我们没有看上了谁、啊、其实不明咖啡里面撒满盐，让门下门的咖啡还不疲倦，究竟放在口袋真的不提，窃窃私语说的想你想你，我我我我我爱是什么气氛，充满了危险又那么可口香甜，没有爱情隐藏得住味道，没有恋人能藏得住骄傲，爱又苦又酸又恨又吵，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早就厌倦当着美丽摆设，不停万次发现我的苹果其实很美，上班下班一个人都变无聊，喝醉也要有人抱着撒娇，谁来对我说想你想你想你，我我我充满了危险又那么可口香甜，我不要忘记爱情的味道，我不要放弃生命的高潮，我坦若摔过恨过伤过，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恋人一定会骄傲，啊传说中的天长地久我一定要尝到， 谁也看不见，我才

收听雷人秀。 布鲁斯根留言说，以前有一个小号的名字一直没有改，比较撩人这个名字，我那个小号的名字叫蓝色迷情，确实挺撩人的哈，还蓝色。另外他说，雪雷你知道小号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大号是干什么的，我经常上。他说小号啊是因为 QQ 这个号经常被盗哈，所以小号呢是备胎，但是呢他说我这个小号备了几十年了，估计转不了正了，小三转不了正了哈，因为现在没有人盗 QQ 号了。哎呀，他说我一直在等着自己的正牌 QQ 被盗的那一天，让小三转正来着。然后呢最有趣的是什么？这些都是铺垫啊，最有趣的是他刚刚登了一下小号，发现长期没有登录，小号被封了，小三已经主动离他而去了。 这是个优美的可爱黄昏，牛群暖袍和灯放灯，在这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，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认真，太阳虽美一转眼就要消沉，快到山上翻翻滚滚，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升起，它的荧光已照遍大地，在这草原上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忍离去，听牧童的歌声在泪泪泪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，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一边多美丽，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有泪 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。拼文字留言说唠的嗑啊，他说我呢起的这个网名哈叫小猫，那为什么灵感来自于哪呢？他说我的脑回路有点长，大家慢慢听哈。他说我的名字呢之所以有文 pink 文字啊，是因为我的名字当中有文，但是呢又不想这么平凡，所以呢就用文字的英文，文字的英文是什么呢？叫 mosquito， 但是呢它又觉得 mosquito 这个词呢不是大家常用的单词，所以就简单一点，带了点音译。你 那个这位听众啊，我知道以你的脑回路来看，你的第一句到第二句到第三句到最后一句都是非常具有逻辑性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觉得哇，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只想说，哎呀，看完你的留言，我只想说我应该是我的脑皮层褶皱有点小了。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 风雨，纵然寂寞不绝。

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到了我们今天 Sweet Song Love Words 情话贴士的时间了。OK， 今天教你的这句情话是这样的，经常呢你不管女朋友还是男朋友会问你说你喜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那平淡的回答就是我喜欢你啊，我也喜欢你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比较平凡。怎么样回答的啊让他心一颤呢？你可以回答他说你喜欢我吗？我本来不想喜欢你的，实在没忍住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就不能忘怀的眷恋？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 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张开如一张，透露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也明白何必下意。 生着

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。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姚他爸说，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幸福的，工资还可以，手上有存款，家里没人生病，夫妻和谐，丫头健康，放假还可以出去旅行，丫头还有人带呢。所以你看跟丈母娘处好关系多好，丫头都有人带，对不对？ 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看不到事情怪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任一分颠簸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混战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任一番颠簸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滋味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滋味。 圆啊，这位听众呢在听众群当中发了两张照片，是那种复古的收音机的照片哈、啊、因为这个年代你说谁还去单个买收音机来听广播呀。但是他说，雪雷，为了听你的节目我容易吗？调了半天啊，他说必须一只手摸着这个收音机，他才信号才没有杂音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圆，我只想跟你说，此时此刻，哎呀， 我很幸福。你呢？今天也是跟你一起聊一聊你的幸福，或者是说，如果让你给幸福下一个定义的话，它会是什么？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。 这个城市那么小，不能赶走我寂寥，冷冷的陪我睡不好，我也能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任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，在地上挖个洞，能不能知道依旧另一端的我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你身上，对着电话说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 想象你也发绿的温柔，还是就让你失望的走。我没有太多承诺，能让你一夜好梦。担心曾经我你心痛，会不知所措，太多的惶恐。又让我们无法承受，想哭就在我怀里哭，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，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。想哭就在我怀里哭，想得太清楚，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无助。想哭就在我怀里哭，我就像一直都不会结束，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。想哭就在我怀里哭，哦，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，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无助。想哭就在我怀里哭，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一不着不成器留言说，现在的幸福就是几天之后就可以跟我的二宝见面啦。二宝也在妈妈肚子里迫不及待呢。 我想重新做，重新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跳 大世界，老师没有教，而我还在学。 留言说我是很幸福的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你们请叫我王总。王总，我可以沾沾你的幸福气吗？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行走在刚刚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燃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你爱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。男人歌，伤 住的好温暖，像一首那首歌，是唱的他自己，男人的原来，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着远走，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哦，男人歌，唱一起来听，下一首也没有你心情。

seems small.到最深处心如波涛，我自己也无法触达，陷入我的心就是你最想要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也无法触达，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我自己都无法触达，我的心就是你最想要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触达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 更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。